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香 同埋 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女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堅啊，還債啊，話聲你聽，呢集先叫真真正正冷血時報。上次嗰兩集咧， 嗰啲派流嚟嘅， 嗰啲係派流，係不上頻道嘅嘅攝不上頻道 ，cheap 好多。話聲你聽，你明白啦 ？OK， 今日就唔同啦，今日就正正式式做一個冷血時報啦。咁啊，當然啦，我哋有檢討過啦。集集咧咁撚扯咧，小弟咧我會死，話聲你聽啊，咁我會略為收斂啦。咁 你收斂咩啊？ 诶，啱啱想介绍你出嚟，你就咁你讲啦。咁当然啦，唔可以冇咗我哋嘅一级名誉主持，有幕后听闻系幕后金主啦，吓阿姚尊兄啦。 好在你听闻啫，你通常听闻嘅都错嘅。 系啊，冇得顶啊。咁啊，仲有阿碌啦，一个即系近呢几年最拍得最多系喺呢个啊，杰斯唔算系，话声你听。咁啊，另外一个又系好好拍档啦，阿迪啦，饰演废文嘅阿迪啦。 佢根本就係廢文，佢唔係飾演廢文。 我就話俾聲俾你聽，阿的個崗位最難做嘅，即係咧你睇翻上兩集試播嗰兩集咧，即係攝旗嗰兩集咧，做撚 cheap 嗰兩集咧嚇、啊。阿的咧有啲嘢係會贏到你嘅，但係贏阿的唔可以贏噶嘛，即係佢飾演廢文啊嘛，佢即刻就收聲噶啦。喂，呢啲係好撚難做啊！你試俾我做，我唔扯到你痕啊！我刁民牛，你講呢啲咁嘅嘢，我有機會贏你。哇！我扯到你痕啦、啊，嗱，阿的就啱啱好啦，你呢啲識，你呢啲咪識做節目咯， 黐線， 呢嗰啲咪唔識咯，我一講錯扯到我痕，大佬，嗱呢度契弟咯，你明白係咪先 ？OK， 即係同你拍節目真係陰公， 係啊，即係我就好簡單啫嘛，我會喺冷血抽傑斯水啦。我喺不想系抽阿姚尊水咯， 冇错冇错，唔系你今日你讲咗你今节嘅主题啫， 唔系等我先啦，咁啊交代咗先啦，冷血啦 ，OK， 以后逢星期四晚啦，10:30出街啦 ，B 就星期二啦， 星期二啦，会员下载就10:30啦，咁啊 free 嘅时候就星期二啦，星期二几点就唔好理啦，呢个好多时晏昼夜晚都会 free 嘅，咁啊 同 咁啊同步啦，喺 Regazine 同埋喺战南嗰个网址度都会可以 free 到出嚟啦，咁啊第二样。嘢啦，琴日就前日啊，系礼拜二 ，OK， 咁啊上咗讲古仔啦，咁啊嚟，咁啊趁耀尊喺度讲埋啦，交代晒啦，有show开啊嘛，人哋 啊系喎， 系啊，大师， 唔好系， 大师邀请佢开show啊嘛， 大师邀请嘅啊，系啊， 咁啊大师邀请佢开show啦，咁喺边咧？九龙 有冇飞牌噶？ 吓， 冇啊， 有飞牌，你派钱俾我咪派飞俾你咯， 咁屎鬼嘢， 好明显佢做得冷血嘅主持就唔需要问佢有冇。 飛派啦。 啊，呢個萬一的，喂，你好似幫下手喎，你封飛。 阿窿，你俾 double 啊！你講完呢句。 大諗 喎。嗱，個叔， 先睇下阿耀尊談嘢先。 個叔喺邊啦？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OK， 地點就喺九展啦 ，OK。Grand Four Route One， 咁啊大約係而家暫定就800個位嘅 ，OK。睇下到時個情況咯，因為如果搞到1000嘅話咧，好多嘢都睇唔到嘅，即係有啲人會咁啊。最近其實問到亞灣850至900嘅就 OK。咁啊開 show 時間就8點鐘，我要提一提嘅係因為咧，如果你要搭免費車嘅話，就要喺德福嗰度過去嘅，咁所以就早少少到。咁啊，然之後咧票價280蚊嘅，非會員 OK， Regisin 會員就250蚊。大家可以 email 去 Regisin@regisin.com.hk， 題目寫翻寸到盡三個字 OK。大家可以上翻Regisin 嘅 fun page 就會睇到噶啦。 即係可唔可以問下阿耀尊？ 俾我講埋先，俾我講埋先。個 email 記得寫翻各位嘅姓名、聯絡電話 OK， 仲有係你要幾多張飛買嘅。咁我哋就會覆翻你點樣去入數俾錢個程序。之後大約喺兩個開 show 就11月2日啦。咁然之後兩個禮拜前到，我哋就開始寄飛翻俾你噶啦。 我想問一問咧，呢個 show 咧係啲咩 show 嚟啊，大佬？ 嚇，唔知啊， 咩 show 啊？唔知啊。 即係你知啦，我成日去咧。阿耀尊拍大師啊嘛，唔係講錯咗，係大師拍阿耀尊，啊是但啦，係咁樣，喂應該都同財經有關嘅喎，話聲咧， 應該可能會講少少呢方面嘅， 有冇 tips 拍？ 有冇啲咩過海巴嗰啲 tips 啊？ 係咯，喂聽你為乜嘅啫？都話為 tips 啫，唔係為你講古仔。 梗係有啦， 叻啊， 真係啊， 掂緊。 包你賺得翻， 我聽下原價本來13200幾 蚊，實賺得翻啊！ 我聽 係啊，原價 14678.5一張飛啊！我聽而家先係非會員280， 因為有牛哥贊助， 係啦， 每張飛又平12000幾嘅話，你夠14000幾，你減280唔該。 大佬，喂大佬，你真係唔聽嗰啲咧，真係。你翻屋企瞓啦！ 唔系你唔好咁毒啊牛，你唔好讲呢啲嘢啫，你唔好乱嚟啊！阿牛我求下你，唉又 话，又话搞错啊！啲主持人咁好做节目，你做乜唔去睇数啊？我真系嬲啦， 咁样嬲， 又屌人啊！ 又 有报应啊！咁样好阿牛， 私底就跟住下个礼拜卖捻晒咯，跟住 阿牛算啦，啊呢啲冇乜报应嘅，唔睇就算啦，自己讲天命啦吓。 咁就喺广告时间完啦， 广告时间完啦，翻嚟冷血啦， 睇下讲乜嘢啦， 系啦。 俾我交代一樣嘢啦，咁我搞咗個 logo 設計比賽㗎嘛， 啊係， 咁跟住 hea 咗好撚耐啦， 有㗎啦， 咁其實咧係因為小弟即係工作真係好忙，咁咧我哋個節目又未出街嘛，咁就 hea 得就 hea 下啦，咁嗱正式啦，今個禮拜四出街啦，咁開多一個禮拜之後截止，第二集出街就截止啦。 其實我心目中有個心水個贏緊嘅，照計，如果你贏佢唔到， 你自己啊嘛， 我自己過得到。你贏佢唔到嘅話，你就唔好諗。 好似阿碌加馬喎。送楼喎， 送楼 系啊， 系啊，我送衫，跟住送多楼，送粒楼，送多粒楼俾你 做节目啊，听正局啊， 冷血两岸， 哇，冷血得过啲样，话声你听，你知唔知有个小朋友叫小彬彬啊？ 哇， 诶，即系唔系 红透半边天， 即系唔系以前咧小老宝嗰个小彬女喎，啊，小彬女跟住咧佢好唔知阿哥同定细佬叫小彬彬嘅，话声你听，就唔系嗰个小彬彬，呢位小彬彬咧就盲嘅。話聲你聽，即係以前就唔慢嘅，咁聽聞啦，你知啦，冷血嗰啲咧，即係講呢個咧好踩線嘅。阿耀尊就同我講話，哇！你唔係啊，牛，你講呢啲咁嘅説話咁樣，我點同你做啊咁樣？咁你聽我點樣講啦？喺冷血嚟講小彬彬呢個 case 啊， 我實聽 嘅，實聽啊，但係唔會答啫嘛。 我唔會答啫。 O、okay, K， 即係我好就好簡單嘅啫。即係而家小彬彬呢單 case， 即個人咧都係話。喂，係咪佢白娘殺挖佢隻眼落嚟㗎？ 唔係，你應該先交代究竟呢單 case 發生咩事先？ 需要交代啊？ 點解咧？ 係交代咗佢啲呢單嘢唔知嗰個你好快幾瞓啦，話聲你聽，我就唔需要交代㗎啦。以後啲又唔交代，你自己揾翻資料。O K， 係咁啦。 聽唔聽就出走， 聽唔撚聽就出走。O K， 好， 即係呢一單 case 咧， 交代。 其實最多人講就係咩咧？係咪佢阿婆即係自殺咗嗰個白娘殺挖眼㗎？大佬好似有啲錢嘅。來往喎、有好多疑點喎、甚至小彬彬個爸爸都唔認為係呢個伯娘會挖咗小彬彬隻眼出嚟㗎喎，咁樣呢啲疑點聽老蕭講啦，當然呢都佢都流流地㗎啦，話聲你聽、我想講呢嗰樣嘢呢就係一個即接近冷血㗎啦，話聲你聽即係呢幫阿小彬彬做呢、這個 眼部手術呢間醫院啊，喺山西呢一間眼科醫院。咁喺日前咧，咪有一位我哋香港啊， 中國 好出名嘅眼科醫生 林兆信， 林新潮， 林新潮係 林新潮 ，OK， 好出名嘅真係嚇，唔好亂抽呢個水。 OK， 得你 friend 嚟嘅嚇，佢冇識死喎，真冇識死。佢話醫得到阿小彬彬隻眼啊，你明唔明啊？喂，大佬，呢家山西呢間眼科醫院已經一早斷言咗咧。喂，小彬彬隻眼咧係永久失明啊！你記住，何謂永久失明先？永久失明就真係盲撚曬啦， 永遠都睇唔到，直至到 喂 冚棺嘅都睇唔到嘢。 喂，大佬，你一個咁嘅香港人，你係香港名醫啫，你夠膽死話可以救醫得翻我哋呢個小彬彬？咁我仲使出嚟企嘅？話俾你聽，你明唔明白？即係某程度我哋要撐間醫院啊嘛。喂，人話曬都係山西省級㗎，話曬呢間醫院。 我唔係好想博，但我都要博你。人哋山西嘅醫院咧，就是、根據佢哋醫院個技術同埋而家嘅醫學咧，係冇得救，因為即係成個眼組織都拎咗出嚟，所以就基本上就。以後永久失明㗎啦， 唔係 失眠，失明㗎啦。 我預咗緊有啲廢文，唔知點解要出啲廢文啫。 但係阿林醫生就話，即係而家嘅科技咧，可以植入一啲唔係眼 電子眼 嘅嘢。其實呢隻就唔係眼，一隻電子眼，令到你可以喺。即係對於有個感官，有個眼部嘅感官， 係啦，可以睇翻少量嘅嘢。 所以大家講緊嘅嘢係唔同嘅層次喎。 你要記住啊，大佬，俾你呢個香港呢位名醫解得掂。喂，大佬，我仲使出嚟嚇，一個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啊，大佬啊，呢、這個假阿丁先生啊，個名係個閪撚個人啫。喂，大佬，你嘗唔嘗試下企喺我呢個山西省眼科醫院嘅立場睇睇先？話聲咧。我斷言咗你係盲撚緊㗎啦嘛，大佬啊，係咪先？你竟然話假得掂？你假掂？喂，你假掂我仲使出嚟行嘅？或者我成個省都唔使出嚟咧？香港細細個一個島仔，出個咁嘅所謂名醫，當然我認為名醫啦，呢、這個好仗義嘅名醫添啊！喂，大佬，但我冇面啊嘛！喂，而家阿爺要乜嘢啊？阿爺要面啊嘛，大佬，你識唔識做嘅先？係咪先？ 即係佢阿林醫生都話，唔係一時三刻可以有，喺現今嘅科技都仲未得。嚇，過多十年八年咧就有機會啦。而家阿名醫就唔係話一定會搞得掂， okay. 只係有咁嘅機會，即係話。我幫阿名醫講句說話 ，OK， 即係話，即係同阿小彬彬講，唔好放棄， 係啊， 係啦，你係有機會嘅，唔好放棄，係人間有情嘅一個舉動。如果個個好似山西個醫院咁樣話俾你聽，冇㗎啦， 冇㗎啦，我話冇就冇。 我話冇就冇，咁啊實在過分冷血， 嚇 咁啊，所以多得阿林醫生又亦都係即係免費 肯定 係 你個 friend 嚟 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佢真係名醫嚟嘅， 係、 啊、你真係你香港眼科醫生，佢真係權威嚟嘅。 O、okay, K，、啊、即係等於醫性病最叻劉永樂啦，係先佢冇 睇性病最叻都係你啦， 轉運都係 睇住，話埋俾你聽，喂大佬。你係即係阿咩醫生話？我哋香港位嗰個 林醫生， 阿林醫生，喂，你大把錢㗎啦，話聲你名醫嚟㗎啦，好似盧永樂咁住山頂啊，話聲你係咪先？喂，大把錢㗎啦，喂，你知唔知小彬彬有幾多錢？啲各界捐款幾多啊？100萬啊！喂，呢、這個100萬嚟捐獻我哋山西醫院嘅醫生，係咪可以更加造福更加多人啊？如果唔好意思啦，呢100萬而家小彬彬唔喺我嗰間醫院醫。或者阿林醫生唔使佢錢啦、啊，啊喂，咁我哋山西呢間眼科醫院冇著數啊嘛，或者我又唔可以培訓人才啦。 咁、那個捐錢嚟喎，牛關個山西醫院咩事呢？ 唔好意思，如果冇林醫師嘅話咧，冇林醫師 嗰100萬捐款咧就會俾緊咗山西醫院。 係啦， 咁咩？就會使咗喺嗰度 啦。醫啊嘛， 哦、 你知唔知大陸點醫啊？阿傑斯喺北上群係冇講啊，大陸點醫嘅？ 唔 係，即係大陸係咩咧？割條橫萬腸好簡單，開2刀嘅啫，本來唔得，開2刀咪得89。屌你老母開山刀、 嗯、 啊！咁啊咁就可以賺到1200啦，咁樣啊嘛， 唔係我 係你做微創啊，咁樣啊嘛。 嗱我 啲錢你擺咗喺度，而唔即係擺咗喺度，你唔俾我哋山西醫院用， 喂，你情你對我情何以堪啊？話聲你聽，我都鍛鍊咗個慢緊㗎啦，你慢咗咪算咯，跟住咪我嚟醫下佢，等佢唔痛。 咪慢緊仲有咩好醫呢？我想問。 咁你 山西醫院都冇乜著數 啊！你都後遺㗎嘛，講真。 唔係，我會咁樣。 我幫你止下血啦，鎮下痛啊，啲全部都係都可以做呢啲嘢啦。或者阿迪尼而家飾演廢文啦，定係飾演難？ 你俾我講咗先啦，即係我會咁樣睇嘅，我唔係執著於話究竟去醫唔醫佢，或者邊個去醫佢嘅問題，反而嘅就係話，即係呢單嘢我哋都相信，即係因為傳媒爆咗出嚟啦，先一定會有人做啦，做完之後大家都會走去捐款啦、剩啦，咁然之後林醫生先行出嚟啦，就話 OK 要免費去幫佢醫啦 ，OK 義務 啦 ，OK。其實好簡單，你話做啲 case， 你問我一定係有個 marketing 嘅宣傳技巧啦。即老實講句，大家都知㗎，你翻上深圳經羅湖火車站又好，你經黃江又好，你求其行兜個圍住個圈行一個鐘，你緊拉到一兩件㗎，係咪先？點解你係要做呢個 case 咧？ 你問我 都有少少唔安樂㗎，即係唔安樂嘅原因冇錯。林醫生係一個好醫生 ，OK， 即係佢做好多眼科醫生，佢喺呢方面係一個專業。但我唔覺， 但如果我作為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我唔係咁講啊。話即係咧，我就話俾阿林醫生咧，喂，你做乜鬼嘢攞個小彬彬隻眼嚟做實驗啊？話即係咧，我梗係咁講啊啦。 我又唔係話攞， 我梗係要趕住你林醫生唔好貼呢單 case， 而我可以穩陣將呢一百萬代來平安啊嘛。 我唔係話講， 唔係考慮下我哋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嘅立場。 唔係啊，唔係話講嚿錢或者講去攞個人去做嘅問題，而係話。唔需要咁高調，我拎呢個 case 攞嚟接囉。其實你基本上你求其揾一個 case 你都會做到囉。你唔係話淨係攞呢個 case。 你班嘅呢唔係廢文，呢班賤人。 唔係難啲啫。 呢班咪賤人。第一阿林醫生係唔需要揾呢啲 case 做一個宣傳，因為佢喺香港佢啲 case 係排到佢死嗰日都要做㗎。 夠唔嗱， 因為嗱而家嗱林醫生如果係要有新症嘅話，就算你幾有錢都好，佢都唔會自己醫你，佢一定係徒弟搞嘅。因為佢真係冇時間，即係話佢基本上佢唔需要特登去接呢啲 case 嚟做一個宣傳。 我從來冇話阿林醫生係一個契弟啊，冇話喎。 至於山西，我未鬧你啊， 山西省眼科醫院長假阿丁先生，喂大佬，佢為咗佢自己嘅立場，梗要咁講啦。話聲聽，喂有100萬喺度，我點解唔用？我點解唔立曬佢啫？係咪先？喂，我真係啱嘅，而且你又林醫生又唔可以確保隻眼睇得翻，或者咧你真係揾阿小彬彬做實驗啊嘛？嗱，唔係我講啊，呢個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講啊， 唔係、因為咧佢開頭講嘅時候咧，如果點解個角色就調轉咗？ 屌你啊，廢文啊屌！ 嗱，佢開頭講嘅時候咧，咁其實係一個討論嘅，即係林醫生就話咧，其實唔使驚，仲有希望嚇。咁、因為即係而家嘅醫學啊，同埋科技咧，可以有啲植入嘅眼球。 咪係咯。我講咗，喂，唔係我講咗，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 唔係聽我講埋， 一早就話咗冇希望啊嘛， 跟住 你話有希望，我仲有面嘅，話曬俾你聽， 唔係，即係話咧，嗱，佢就話冇希望，跟住林醫生就話咧，係嗱，你唔可以即係否定而家個醫學嘅科技，第時會變成有希望。 咁你咩意思啊？咁跟住你即係話我肚腦 俾人講埋先。 咁跟住山西醫生就話係，我都相信。即係我代入佢咁講啦，就喺現代嘅科技，即係冇可能嘅嘢，第時都有可能，係咪？咁但係咧，嗱，即係依個科技都未成熟，咁所以咧你就唔好，即係佢照顧啊，佢關懷啊，就話咧你唔好揾嚟做實驗品啊。所以跟住林醫生就話咧係，所以咧唔係呢個階段，而家唔係呢個階段，係遲啲，即係或者10年8年後。其實總之就 細路仔都發育緊，你都要 keep 住換嗰個眼球。 係啦，咁所以咧就 飾演冷血你啊，阿碌你唔好轉態啊，話聲。 嗱，真㗎，所以就話咧，嗱，人間有情，唔好放棄自己。 係 ，OK， 唔好傷心，唔好放棄自己。 大佬啊，要知呢個節目冷血噶嘛，咁啊，你如果講呢單 case， 得靚啊牛啊，真係冷血到呢個 case。 唔係，但你問 我 咧，我 作為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嘅代言人，我真係完全可以講翻佢自己親。 人哋又冇話過要攞嗰100萬， 諗都諗到啦，100萬。 我同佢個 point 唔同咧，我唔係集中於關於個100萬嘅問題，我就係覺得。 即每一个医生都会有挑战，挑战就是话觉得 OK， 你觉得做唔到呢单 case， 我就话俾你听我要做。 哇，咁你咪又系大镬咯？ 冇，即 你话挑战得到，而话我挑战，即系话我废啦！你即系话我呢个山西省眼科医院院长假啊？ 但我 废啦， 我唔觉得系咁高调去做。 我可以话， 同埋第二样嘢嘅系，即系你问我， 如果我 话 我自己 单嘢。你有幾？你有真係老實講，你行一轉，你有幾十幾個 case 俾你做啦。 我真係唔使出嚟行啊嘛！你企唔企喺個院方立場講下？ 唔係我企喺個院方立場嚟講，OK。但係第一，佢又冇話要立個100万， 你自然自然過數啊啦！喂，大佬，你真係連眼針。都1000银啦，话声你听，到时止痛饼都500蚊粒啦，话声你100万好快， 即系可能喺医疗费里边会赚到啲，咁、嗯、但系我亦都相信佢唔系为咗呢样嘢嚟赚， 即系你系相信啲山西省眼科院院长唔系为钱嘅， 唔系啊，我相信呢个院长咧系为咗咧。喂，屌啦，横掂都系你攞嚟做实验品，不如攞嚟山西喺我度做实验啦，屌咁捻样啊！ 如果呢个唔系为钱咧，短短几日咋，其实咧已经用咗6852蚊啦，好短短几日咋。 即係淨係棉花同埋 就係咁咁 止血啊，止下血啊， 唔係呢啲會免咗嘅。跟住我諗有啲傳媒壓力之後，誒、哎、我唔收啦咁樣嘅。 你估下咧？ 唔知啊， 唔知啦嘛， 山西咁遠， 山西嘅、啊、大佬。總之講真，我阿爺嘅啫，我山西省眼科醫院長，我話救唔到，你話救得到，你即首先一，你唔俾面我 ，OK 啱啱先？二， 你知唔知個啊？ 我哋山西嘅話，眼科醫院。唔係未必一個好大嘅醫院，都係省醫院啦。啊，有100万喺度。喂，大佬，而家見財犯水係你阿林醫生唔啱。唔係嘅話，佢喺度醫，我一定可以賺曬呢筆錢。你林先生啊，林醫師唔啱。OK 啊。OK。 第三，喂，大佬，你真係唔可以攞條僆仔做實驗品啊嘛，大佬。 佢冇話拎嚟做實驗品。 啊、林醫生你就冇話啫，話聲咧。但是山西省先呢個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係話， 即係當然，如果跟住落嚟，譬如喺美國裏面10年後應該會研發到呢樣嘢啦。 依家已經有啦，不過即係個解像度係好低，即係可能得幾百條 line。 嗱，換轉個角度嚟睇，依句説話係激發喺山西醫院得唔得先？激發喺中國嗰個眼科醫學嘅發展，人哋十年就會令到一個高解像度嘅義眼。 嗯， 我哋中國。 系啦，你俾嗰100万我即刻帮你研究。 我一年， 屌你， 阿牛，一年 一定，系一定， 两只，千二万丈。 其实远方咧就已点啊？了解咗啦， 就系 Google Glass。 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去睇？ 冷血啊！我唔可以。 系激起咗中国嗰个医学发展。超前美國十倍，人哋十年，我一年 噶，佢100万你唔擺喺我呢嗰度，大佬。 我覺得中國醫學發唔需要發展，屌揾翻曬張寶勝嗰啲特異功能咪得咯。 我係聽啦，即係咧，我作為一個山西省眼科醫院院長假亞丁嘅代言人咧，咁我就會講一個説話啦。所謂電子眼咧同人工眼咧，只停留喺個科研階段，話聲佢聽 ，OK， 冇真真正正進入臨床應用。哇，幾次香港官啊，以我所知啦嚇，喺我國清華大學咧，同埋國外咧都有類似呢個科學研究緊嘅。但我嘅諗法咧，孩子隻眼就冇咗，就係冇咗啦。孩子已經好難痛苦噶啦，話聲嚟聽。喺我個人觀點而講咧，我就唔希望咧個孩子。 是你個人觀點還是假院長個人觀點啊？ 梗係假院長啦！ 講得咁撚投入，大佬， 我會俾人屌。我講完之後先話假阿丁講啦，屌你唔好咁快篤爆啊！加慣咗係唔肯同佢知我講咩啊？六七我咧攞到嗱，我咧就唔太願意將孩子咧喺一個不成熟嘅技術去做實驗。 即重新出發嘅呢對嘢， 哇！ 咁即係以後。以后即系有咩绝症，有啲咩标靶药都唔使试啦，如果系咁系嘛，冇事，冇事， 你有钱得噶啦，你俾我咯，吊住条命得噶啦 ，OK， 你明唔明白？ 我其实我觉得系成件事都系人间友情嘅，除咗你嗰三位之外 ，OK 系咩？ 吓，人哋即系而家系觉得就系话，哦，原来美国呢个小彬彬系需要我哋帮助，喺美国嘅科技而家一个实验阶段，你唔好搏，等我哋清华大学搞掂， 梗系啦， 一年。你俾一年时间我啊，一年 嗰100万攞出嚟， 一只眼嚟两年啦， 九年 两只眼两年， 两年 成隻眼喺晒度，係咪？你會激起，即阿的講得啱㗎。 唔係你睇翻轉頭，屌你咪人哋美國搞咗十幾年，依家都仲係喺度實驗階段。係 咯， 你一年搞得掂啊？ 一年搞得掂？ 哇！屌你，人哋美國上月球上咗幾廿年，你今年先至諗住再 上？美國咪廢再登月？ 中國嘅偉大醫學咧，係過你諗你都諗唔到話啫咧。啊！無啦啦點可以屌你老母喺麻醉有個眼有人識用麻醉劑挖你隻眼咧？ 我總結呢個 case， 兩邊山西同埋林醫師都係人間友情嘅表現。 Okay, 你講呢句唔使講嘢啦。OK， 好啦，好聽下下一個 topic 啊。 冷血體育 而家唔講真係冇得講啦，話俾你聽咩嚟㗎？全運係咪啊？ 全運會係咪一年一次㗎？ 即係四年一次㗎， 四年一次 ，OK， 大件嘢嚟㗎喎，大件嘢嚟㗎喎。 睇喺咩角度睇啦？講真，如果咧國際性嚟講，全運啊，梗係一個小小嘅中國，你知我老謙㗎嘛？我哋小小嘅中國搞個 中國嘅全運會，啊、即係唔係國際賽事嚟嘅？ 梗係唔係啦？ 唔係。 如果國際賽事，山西點可以攞咁多金牌？ 我答唔到，喂，答唔 又山西、啊？ 喂，等等先，喂，答唔到你啊！全運會個幾多年一次？因為好似我記得已經去到問係咪而家第十幾屆？ 十二屆， 第十二屆，即係 48年， 因為停過㗎，停過嘅 甲運停過， 文革 應該四年一次， 文革停過㗎，係啊，係啊， 啊，即係咁樣。 因為我冇記錯，第一屆全運會應該係1953年嘅。 哇！ 因為嗰張小全章而家炒緊1200多萬。 四，唔好記埋曬呢啲咁嘅黃金歷史啦，呢度你冇用㗎，你炒股票啦，仆街，話聲你聽。 啊，唔 係 喎，1953年嗰張唔係，屌你萬幾蚊，繼續。 萬幾蚊啊！萬幾蚊。即係咧，講真，即係全運會咧，就有啲叫鬧劇啊，喺我嚟講真係鬧劇。 嗯。 你真係好唔俾面咧，我哋國家嘅體委啦， 我都覺得係。 係啦。 不斷抹黑。 不斷抹黑。喂，大佬，你唔出嚟攞獎都算啦，大佬係咪先？大佬，你仲要開個記者招待會，即係。呢一個唔係欖球啊，欖球就已經霸踢添啦！哇，大佬，你北京隊啊，大佬，天子腳下門， 天子腳下 冇體育精神喎，我覺得完 全冇體育精神， 完全冇體育精神，你 唔可以咁樣喎、 啊！喂，大佬，山西梗係要贏噶嘛，大佬，佢今年係攞最多，證明佢俾咗好多錢啦、啊，係咪先？ 啱， 即係係咪先？佢俾咗好多錢做咩啊？俾好多錢做黑哨啦，大佬。 唔係同埋 你俾錢唔夠。咁我梗係吹鳩你㗎啦，呢個係國情，符合國情㗎嘛。 我覺得港似囉，就係嗰句欖球隊呀、 啊。 係咪攞第二呀，攞人牌，跟住又話咩黑哨。 唔係呀， 香港嗰隊都有啊。 北京呀、啊、 香港嗰隊就話冇黑哨，但佢哋都覺得好莫名其妙。 佢話黑哨咪黑哨。 連續吹咗七八個好唔合理。 擺明咪講黑哨，跟住又驚又話哎呀都莫名其妙。 冇吉屎 冇吉屎。 屌你啦，所以點解佔中搞唔到，就咁就因為有班咁嘅香港運動員， 就係廢柴嚟㗎， 就係搬翻落嚟香港個例子啫嘛，即係人哋有黑哨有咁嘅規矩，你都要有體育精神踢㗎嘛，即係好似香港咁，個立法會係完全廢嘅，我哋都要選入去做㗎嘛， 本身香港嘅宗主國英國。嗰隊曼聯打咗十九幾年黑哨啊，下面嗰十九幾廿隊啊，邊有嘈過啊？曼聯嗰啲咪九 對十一， 哇！點解天天嚟用你講？ 咪係咁樣。 即係我哋撇開曼聯咧，呢啲外國嘅嘢咧，係 咪撇開啲九隊係咪先？曼聯 我講俾你聽，英國嗰啲嘢咧又唔應該喺我哋中國裏嗰度講嘅，因為啱啱英國咧講咗要普選啊嘛，咁咧我阿爺係要屌嘅，所以咧我哋英國係唔應該攞出嚟呢一單 case。 但黑哨你學英國？ 誒唔同。黑哨我哋源远流长㗎啦，话声你听。喂，我哋个运动，我作为国家体委，喂，我哋个运动，梗我嚟逼㗎啦，大佬你咪黐捻咗线啊！ 个运动咪系边有牌我嚟逼？ 个逼我嚟逼嘅， 因为牌就系讲紧地方政府攞几多钱㗎嘛。 冇错咯，我越多牌，我就嗱阿耀尊，你啲国际关系㗎嘛，啲中国关系咁样好嘅，你咪 梗系啦， 系咪先？ 多牌就多分顶，多不值， 系啦， 系嘛？少牌你就冇不值， 冇错啦。咁咧首先先要我作為國家體委，我首先鬧咩咧？北京欖球隊啦。喂，我唔同你講咩體唔體育精神，因為大家都冇。我先，喂大佬，喂，你哋北京隊喺北京嘅地方資源咁撚豐富， 係咪先？唔使點攞筆直都得啦，係咪先？喂，我哋山西省窮啲噶嘛，比起我哋天子腳下嘅北京，係咪先？ 偏遠地方。 係啊，咁我哋要增加 培育啲體育人才 而 啊，你估 啊？係 啊，要 大佬， 要 㗎。而你北京隊亂霸踢，咁你即係當你冇到啫。 即係起路又唔夠你起得多，係咪啊？咁我而家攞翻你，攞你一兩個金牌，你係幾吉吉？ 係咯，咦吉吉你係咪老撚肚先？係 咯， 你咁撚多錢， 你咪想中國經濟傾斜去啲大城市嗰度？ 係咯，冇錯啦，啊 啱唔啱啊？ 啊呢啲係 啱啊？咁你咪要，你咪黑哨咪黑哨咯， 係咯， 你咪好好睇睇打埋。 你都唔 係 唔慣㗎，大佬。 你香港啊，嗰隊咁嘅欖球隊啊，你又有自由行，又有咩斯帕，你山西有冇啊？ 俾撚曬你啦， 俾曬你啦，你急攞個金牌咪唔抵得㗎而家？你嗰個幾吉吉又喺度暗串話，哎呀，其實唔係黑哨，但莫名其妙，莫咩名其妙啫？ 莫名其妙吹你。咁仲唔係黑晒咩啫？ 你犯規就吹你㗎，你唔犯規都吹你㗎啦，大佬啊！你領先緊啊嘛，曼聯嗰啲波都係咁㗎啦， 山西 多年都係咁㗎啦。 你講山西有情何以堪啊？好， 你試下曼聯，你試下曼聯個對手見到黑哨唔撚踢，俾人屌撚到飛起， 咪係咯？ 即係你北京隊不知所謂。呢啲毒花咩花毒草啊？ 你沾花惹草， 兩大啦，係兩大。喂，呢啲會傳染嘅，原來話聲咧。咁咧嗱，當然啦，你知啦，你知四川，你知我好中意四川人嘅啦，係咪先嚇？咁啊，蔣文文， 尤其是女性， 蔣文文啊，蔣婷婷咧，咁咧喺佢哋個花樣游水啊，話聲咧啊，決賽咧，咁就係又係。又俾人搞啦！ 咩叫花樣游水？ 我唔知啊，可能嗰啲 揾力 泳啊， 花樣游水， 屌花樣年華聽過一下， 真係唔好意思。其實我對於呢啲 深圳有個樓盤 喺度嘢咧，我啲冇知啊。我總之佢係為遊泳 隊，總之佢咪俾人玩啦。 雙人項目比賽， 即係以後唔玩嗰個啊嘛。係 啦，佢跟住咧，佢覺得評判審得唔好，撲你個街， 賤格， 賤格，開記者招待會篤爆。 督爆 喂，有冇督爆佢都係佢話，喂咁樣，佢唔敢督爆你知咧，都係有啲中國人嘅啲， 即係呻下啫， 呻下跟住話，哎呀咁樣咧，我希望咧，花樣游泳啊嚇，可以重回正軌，唔好走偏啦。咁咧，因為又為咗我哋 重回正軌，唔好遊撚咗去呢評判個床上邊啊， 我衰咗啦，就係我哋以後我哋都退役， 退役 佬。你咪走咪走囉， 你唔 do 咪唔 do 囉，你唔花樣大把人花樣， 你退役更加難以扶佢返正軌喎，真係 真 係黐撚線。 即係我覺得你即係好撚簡單㗎嘛，喂啲高香港啲高官你一退咪退囉，係唔撚肯退佢先衰㗎嘛， 係啦， 係咪先，你退使乜同人講嘅， 唔使講啊！ 唔使講就自然有掌聲啦。 你葡萄啫嘛，而家 你而家葡萄 你葡萄啫嘛， 葡萄林 係嘛？你攞唔到金牌，我退役咯咁樣。 兩姊妹，我估係兩姊妹啦，蔣文文。 你花樣游泳點樣納入正軌啫？個個都係咁游噶啦，係嘛？ 全部游去咩話？ 教練張床嗰度， 係 評判張床 啦， 嗰度嘛。你又游唔到入去，喺度嘈亂巴閉。 知我哋國家體位。 唔係啊，跟住阿牛話俾你聽，嗰個打網球嗰個李娜 係啊， 入嚟出嚟抽水，煙人食葡萄，佢出嚟抽食花生，又話：哎呀，我十幾歲嗰陣時，我就係因為唔知咩，唔知唔同人上床嘅乜鬼嘢啦。咁咩俾翻30万佢嘛？ 唔係呢一次咧，呢次呢個全運會咧，就希望李娜出嚟打， 就俾30万佢， 俾30万佢。李娜真係串 李娜 show 佢都傻啦。 佢話。喂，你俾30万我都唔撚同你打。 我俾翻30万你啊！ 俾翻30万 你，你唔好叫我打。 喂，你有冇搞撚錯？你係咪中國人嚟啊？ 唔 係。我知係你啦，覺得唔係。 唔係，講撚咗啦。 你咪中國人嚟啊？或者你係咪流住炎黃子孫嘅血啊，大佬？你可唔可以咁樣？喂，話唔撚打唔打？喂，我哋國家正直需要一啲咁嘅人才，而你。在你最對當好的時候不肯建設國家， 屌你老味鬼，叫你啲教練廢咩？全粒部腦撲街唔家產，淨識得游水上床。廢格信唔老嘅，係 啦， 廢格信條腦殘唔老嘅，撲街。 李娜其實你知唔知李娜為乜事咁撚憎我哋中國啊？ 話以前咩玩佢乜鬼嘢 啊？係啊，係唔俾佢拍拖啊？ 係啊，唔俾佢拍拖。 喂，大佬你正值時期，你求學時期拍拖。我係作為家長都屌柒你都阻止你啦！喂，呢一個係我哋中國儒家思想裏面最重要嘅一環嚟㗎嘛？ 迂腐， 你要专心学业，专心事业， 食屎啦你！ 喂，大佬留翻大个啲先啦，大概系八廿岁到啦。 阿牛瑜伽嗰阵时思想真系冇叫你咁早唔拍拖。 我估计 嗱，我觉得你嗱呢次系真系好唔啱，因为佢玩嘅运动咧就系网球，网球以前咧欧洲啲贵族人玩嘅。 OK 啊 ，OK，OK。 你而家中国球员终于可以喺涉足于欧洲贵族嗰度，为中国争光，为中国争光。以前慈禧太后识唔识打网球？慈禧太后都唔识打网球。自己大又淨係識踩單車， 養狗又養狗啫嘛， 養狗 係嘛？ 養狗都有。 你而家有機會去打人哋個貴族運動，打贏人哋，你應該為國家爭光。但係你而家忙中忙本啊！ 我正正直直，我全運會就 是、你扮歐洲貴族啊！ 我就係俾你宣傳你自己。 系啦， 而你所放喺呢个机会，仲串翻我话俾三十万过嚟，你攞嚟啦。 唔系呢啲咪贵族咯，就 系 贵族。 我系睇 佢而家系渗咗啲贵欧洲贵族，欧洲贵族嘅血统，就系用钱达人咯。 你有冇攞 嚟？我俾三万你，嗱呢啲即系忙中忙本啦，呢啲 好 学 嘅唔学。 呢啲咪打靶，即系斩手斩脚啦。 仲有一样嘢，嗰时候李娜喺度话：，喂，大佬，我的教练俾我食呢、這个 雷古神， 唔系雷古神。荷尔蒙， 荷尔蒙系啊系啊， 荷尔蒙吓。 唔系跟住有，你继续讲。跟住有人食咗花生，你继续。 咁啊，跟住咧，因为系啲报道咧，你知李娜咧，可能英文唔系咁好啦，当然会好似好好啊。我当佢英文好啦，因为 依家好啦， 中国人应该 以前好啦吓。 中国人应该英文应该系唔好噶吓，我哋佢就可能华盛顿日报咧就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就话系将呢个荷尔蒙咧变成呢个 蛋糕雷固醇， 雷固醇变成一个错误嘅报道变咗吓， 贱格真系贱格。嗱，跟住呢度报道出嚟之后咧，有啲老牌选手出嚟食花生啊，就系话咧有啲即系退咗役嗰啲咧，但系又好穷噶嘛，退咗役就一定穷噶啦。你攞咗几个金牌，你退役一定穷，尤其是举重嗰啲啦， 按脚嗰啲 系啦，最紧要按脚啊。跟住就系因为以前咧就食得多好多啲荷尔蒙，因为你举重一定要。储食到男性荷尔蒙先够， 生素啊嘛， 系啦，跟住退咗役之后又冇钱，得个力字，唯有按脚，个样又成个马佬样， 咁啊生殖器官之后就要生出嚟噶啦， 系啦，咁啊又喺度怨咯，咁啊当初我为咗国家出力，攞咁多金牌，咁而家老嚟咧。即係體弱多病嚇，國家又唔照顧我咁樣，呢啲又拎曬。 咁李娜係都唔應該攞出嚟講噶， 因為李娜都始終仲似條女嘛。 我覺得李娜應該點樣講咧？喂，佢只一個申辯理由，哇！喂，大佬，你啲教練喂我食女性荷爾蒙，你當我咩啊？陽澄湖大閘蟹啊！你話你屌你老，即係啱啱當做喎、啊。哎呀，好搞捻做啊！你当我系蟹啊？ 雄性荷尔蒙啊，唔系女性荷尔蒙啊？ 系咩？唔捻知啊？ 点啊？点会俾你 食 个女性荷尔 蒙？ 越食越大啫，真 系！你喂我食男性荷尔蒙，屌你谂你当我系乜嘢啊？ 咁但系你始终都系 蟹啊！ 你比起啲举重选手， 搞清楚。你当好多女人都系大杂牌嚟噶， 喂， 唔系，同埋喂落去，唔系男性荷尔蒙，喂落羊澄湖，嗰啲系避孕药啊，仆街， 避孕药， 避孕药同荷尔蒙一样， 避孕药荷尔蒙， 所以咪俾你拿食避孕药咯， 系咯， 嗱， 又惊佢出去沟仔。喂，大佬，我真系唔希望你今年求学时期啊，大佬。 唔系嗱，你 求学不是求分数啫，但系唔系求拍拖啊嘛。 嗱，你沟仔唔紧要，你求学嗰人沟仔 ，OK。但系你而家沟仔咧，李娜沟仔咧就麻烦，因为佢完全系渗咗啲欧洲贵族血统嗰啲。 佢应该系 用钱达人。 英国啲。 佢如果你作为中国嘅代表，打呢个欧洲贵族嘅体育攞金牌，你沟咗条鬼仔翻嚟。國格何在？面子何在？ 系咯， 你睇下姚明， 你留住中國人嘅血。 你睇下姚明條契弟，去到美國生個咩啊？ 我真係驚啊！件事聽住屌， 生個中國人，但係美國籍，都留翻一半中國。 係啦， 係咪？呢啲咪有關係咯？ 佢去到任何國家，佢都話自己真係中國人。 係啦， 尤其是喺中國嘅，更加話自己中國人。 但係 passport 係美國嘅，唔緊要。但係佢都認， 啊都認， 係咪？呢啲有關係。姚明嗰啲我係激烈盛讚嘅， 冇錯。 李娜嗰啲拎佢打靶， 唔係唔好講，拎佢做大閘蟹。OK。 嗱，我哋總結一下就係話， 未使總結住個時間。 唔係嗱，全運會究竟我哋點睇全運會呢樣嘢？ 全運會係一個由主辦國用錢買翻出嚟。你睇 咩？主辦國主辦全運一定係中國 嘅。主辦省。 OK。 唔係山西係咩省啊？今日 辽宁， 辽宁，嗱呢啲主办咪掂晒咯，起码奖牌里边排第二啊，排第二，因为点解排第二咧？因为啲钱 去咗起嗰啲長館啊，咪唔夠山西嗰啲多咯，山西冇起啊嘛，咪屌你老味，將啲錢去俾啲體委啊，我哋呢啲咁嘅元老啦，咪先？咁你咁我梗係俾個冠軍你啦，最多牌係你，跟跟住咪係你呢個遼寧啊，係咪遼寧啊？遼寧啦，或者你諗下啦，香港 OK。我淨係講呢個上次東亞運好冇，係咪東亞運啊？香港有冇搞？有冇搞過全運嘅？其實 冇 搞過全運。香港搞東亞運，話聲俾你聽，咁佢都係好似係攞最多獎牌個嘅地區嚟喎。 天時地利啊嘛。 係咯。但係點解我想問翻，點解呢次全運你咁閪嘅？ 邊個啊？香港。 香港隊咯。 香港咪攞到金牌咯。 點同啊？ 踩單車咯。 點同啫？ 欖球， 我話埋俾你聽啦。 欖球銀牌 有乜嘢值得高興啊？嗱聲佢聽，係嗰陣時候東亞運嗰啲人送俾你，因為你主辦啊嘛，咪俾你攞多啲金牌咁解啫。 所以其實咧， 你唔係靠實力贏噶，香港人。 阿牛你睇嘢 唔好咁撚亢奮。 阿牛你睇嘢太表面。金牌唔代表乜嘢， 系啊！ 而家全运会嘅培植啲咩咧？系体育明星啊嘛。 O、okay、K， 体育明星。总之阿牛，譬如你踩单车好叻、 啊， 但你做唔起明星，啊、我唔会俾个金牌你啊。 系啦、 我一定嚼你嘅。 一定要靓靓仔仔拍， 但嗰个批 广告啊咁样， 批嘅，但系做到明星嘅，我一定俾个金牌。 系啦，就算你输俾我都行慢少少。 我行慢少少， 明让你嘅， 因为我要培育明星。 啊、你谂下，就算咩打羽毛球啊嗰啲都系好叻啦。 林丹啊啲， 林丹嗰啲，喂，点样都让你。喂，佢有低落嘅时期，唔会有啊。喺大陆，林丹系唔会有低落嘅时期嘅，话声你听。 因为佢系明星， 因为佢明星啊嘛，话声你听。 刘翔嗰啲断脚一样跳到 的。哇，刘翔快啦，佢而家12秒搞掂啦，唔使13秒。 因为中国系唔可以再整一个姚明出嚟出咗国之后咧。去拿人哋鞋底嘛，一定係全中國自己培育嘅運動明星打出國際。 所以阿耀尊，你唔好做總結，我做總結啦，話聲你聽。 我未完， 運動都要內銷啦，依家。 運動一定要自己培養 ，OK。第二樣嘢，我一定要譴責就係無線電視。 點解？ 你有乜理由唔全程直播個全運會？ 係喎， 你係要24TVB嚟㗎喎，大佬。因為係一件國家嘅大事。比美奧運， 高清體育台有冇啊？高清體育台， 高清邊有體育台啫？哦，冇噶， 我冇高清。 佢得新聞後面講幾分鐘嘅咋，完全係唔俾面國家， 係咯， 完全俾面。2020年東京奧運，如果你仲係咁全運會咁播，東京奧運無線唔好播，因為點解？2020年。日本會成為中國其中一個省。 OK， 冇錯， 就係中國 全運會就擺喺嗰度。 2020年而家講緊咩東京奧運惡巨，2020年 根本就伊斯坦堡， 就係中國嘅日本省裏面嗰個東京市舉行奧運。 OK， 即係全運會。 全運會。 不過我哋唔介意啲死鬼佬入嚟玩埋一份，但佢哋攞唔到金牌，所以全中國攞曬2020東京市奧運。赢晒 最后啊咁我用返阿蒋文敏同阿蒋婷婷喺四川选手啊花样游水花样游泳佢又唔知咩嚟㗎係咪真係搵到泳 嘅。搵 到泳嘅。花样游泳点游呢游游一次游 水。唔係应该搵到泳嚟㗎。 OK， 花样嘛。 搵到泳系唔喐緊佢揈来揈去嘛你游泳就游来游去。 搵双人自由。 成个潜咗水底跟住撚只脚喺度喺个。 唔系 撩就撩下嗰啲㗎嘛。 你花样游泳就游来游去㗎喎点花样。 即係真系跟住条拎游㗎。 你都飘嚟飘去 㗎我哋都唔 系。咁唔系就叫搵到泳唔系叫花样游泳。 咁你知中 国啲名特点。等別奇怪啦，維珍尼啊，變緊咗忽吉尼亞噶啦嘛，屌！ 嗱，我聽做冷血時報咧，就應該參考啊呢個蔣文敏同蔣婷婷啦，佢人哋悔過噶，佢開完記者知道會之後第二日咋 ，OK？ 就俾人插爆咗啦。 佢哋喺邊度嚟先？你講啊， 四川咯， 咪咯。唔係啊，阿牛，你對於四川女性，你知道佢其中一個功能係咩噶啦？你做錯事。 实现 你嘅功能， 钱就赢。 唔系， 咩我咁先啦。 佢真系惊翻唔到去嘅。 大佬，成个四川体委会有几多人啊？轻则100，少则80，个个惩罚一镬标点，梗系 千军万马 沙冧。 千军我唔惊，万马你惊唔惊？ 我即刻沙冧啦。 我讲埋先啦，我谂我呢个度咗成，我度咗两个礼拜噶啦，话俾你听。咁咧，佢喺呢个再开个新闻发布会啦。咁佢话咧， 同時為四日獲得自由泳嗰啲好睇先， 擋咗兩個禮拜啦。 希望最後嗰句啦，希望組委會咧給予公平公正嘅答覆。對四日嘅四號嗰個結果咧，我們稱是運動生涯最黑暗的一天。 哇！又 劉慧卿嚟嘅呢個，我成日聽。O K， 又民主派最黑暗 的，今日又 係 民主最黑暗嘅一天啊！下次翻嚟，下一次翻嚟再傾。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